是呼吸，一只手放在胸上，一只手放在肚子上。吐气的时候，让肚子尽量活动，保持胸部起伏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刚才您跟随本台记者楚嫣了解了运动对身体机能产生的影响。好了，今天节目到这儿，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冬奥加速度。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，零资料，纯信用，全线上申请，60秒闪电审批，业务办理不出门，期限最长3年，额度最高30万。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。 我是你的双手，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。我为你创造美好，为你张开爱的拥抱，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，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。请认真洗手，为我扫清病毒隐患，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，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。防控无小事，从认真洗手开始，守护健康的防线，你我共同铸造。 常态防疫有三宝，口罩要戴好，测温不可少，健康宝扫一扫。今天你常态了吗？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北京体育广播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接下来请听广播剧节目。 常先生，我又来看您了，我给您带了一杯咖啡。您生前总遗憾在敦煌喝不上纯正的咖啡，当年我来的时候只打算待3年，没想到啊，一晃50多年过去了。 你觉得这50多年值吗？ 值，当然值。 常书鸿，守护神，段文杰，大墨魂，樊锦诗，敦煌女，一辈子守望者，油灯亮，自成佛。 广播连续剧《守望敦煌》，出品人康坚，总策划黄慧明，总监制王小书，编剧齐格，导演金子，监制李艳芬，责编刘小曼、方中义、李佳，制作王敏、王成吴、何成、陈孝欧、吴永庆，音乐朱斌、王进，录音房大文，音响效果邢建华，场记宋阳、王欣怡、米秀玉、孔令霞，统筹王磊、高国兰、于沁、李晶晶，协调李红、宁燕、孙富霞。第一集。 秋风乍起，大佛殿上的铁马风铃叮叮当当，敲打着我的心弦。那些被黄沙掩埋的往事又清晰地浮现出来。 报上主公，报上主公， 到敦煌去，那是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塞外，是河西走廊的尽头，在祁连山下。 你 1963年夏天，在北京火车站，一个短发女孩挎着背包，戴着草帽，整装待发，那就是我，樊锦诗，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的毕业生。 小樊，你现在改变还来得及，敦煌可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你能吃得了那个苦吗？ 老彭同学，别小看人，徐迟的报告文学《祁连山下》看过没有？ 看过，我知道你最崇拜里边的主人公尚达。 尚达的原型是敦煌研究所的常书鸿，40年代常先生舍弃巴黎舒适的生活回到祖国，在战火中创办了敦煌艺术研究所，守护敦煌。你说现在敦煌条件差，能差过那时候吗？ 现在的条件肯定比那个时候好，可你是在上海长大的呀，突然去大西北，我怕你后悔。 我不后悔，我太向往敦煌了，学考古的不去敦煌看看太遗憾了。这次常先生写信到北大要毕业生，我第一个报名的。 那你父母什么意见？哎， 别提了，我回上海家里跟我父亲说了。 我不同意，坚决不同意。 哎呀爸，还不是受你影响，我小时候你总带我去博物馆，我就喜欢上了考古，我现在要去敦煌，你怎么又不同意了？ 你不足月就出生，体弱多病，你怎么能去大西北呀？ 哎呀，我都报名了。 那也不行。 爸。 哎，你们班那个生活委员叫老彭的，分配到哪儿了？ 什么老彭啊，他叫彭金章，就比我大3岁，人家分配到武汉大学了。 反正啊，我就叫他老彭。在你们学校我见过他2次，人憨厚，像大哥一样照顾你。你跑敦煌去，离那么远，你个人问题怎么解决呀？ 哎呀爸，你瞎说什么呀，他是生活委员，我是学习委员。 我的女儿我还不清楚啊，你俩合适。我这就给你们学校写信，要求改派，北京、上海、武汉，哪儿都行。 哎，我说嘛，难怪你喊我老彭。哎，小凡， 嗯， 你把你父亲的信交给学校了吗？ 我悄悄扣下来了，没交。 真的？哎呀，你呀，小凡， 啊， 你看你父亲都说了，那我们的事怎么办？ 给。 啊。 我写了张纸条。 纸条。 我走了啊，你再见。 哎，路上小心。 哎。 到了敦煌。给我写信。 哎，快看吧。生活委员，等我3年，就3年。学习委员在敦煌干3年，把壁画彩塑看个遍，就去武汉大学找你。我们在武汉安家。敦煌了，这儿跟我想象的有点不一样，不是大不一样，到处都是苍凉的黄沙，荒无人烟，人在这儿立刻有一种背井离乡的感觉，心里空得发慌。我住在莫高窟旁边一座破庙里，没水没电，我点着煤油灯给你写信，房子是土块垒的， 房顶糊着报纸，门透风，睡的是土炕，上趟厕所要跑好远的路。到敦煌吃的第一顿饭是白水煮面片，还有一碗醋。他们说这儿的水碱性很大，每顿饭都要喝点醋来中和。肚子疼，哎呀，是不是水有问题？还是消化不好？哎呀，我得去厕所。黑乎乎的有个影子，还有耳朵，妈呀，是不是狼啊？吓死我了！哎呀，外面有狼，怎么办呀？哎呀，憋着吧。上床，不，上炕，睡觉。 该走了吧？哎呦，我实在憋不住了，去看看。 是头驴！ 哎呦，你这个大笨驴吓死我了，害得我一夜都没睡好，憋死我了。 你就是樊锦诗吧？ 啊，我是樊锦诗。 哦，我昨晚刚出差回来，太晚了，没有来打扰你。今天我们算是见着了。 啊，您是？ 我是常书鸿，也住在这个院子里。 您就是常先生？ 是我。 您稍等，我去一下，马上就回来。我去一下啊。 这个小姑娘。哎，我在宿舍对面的大佛殿等你。 哎， 第四套广播体操伸展运动，备起。 小凡啊， 啊， 这大佛殿正对着我们宿舍， 啊， 是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。 哦， 1943年我刚到这里的时候，窟前还放牧着牛羊。淘金沙的人啊，住在洞窟里，烧水做饭，烟熏火燎。 我的天，这么珍贵的宝贝，也不知道保护啊。 那个时候我们只有5个人，有心做保护，但没有力量，基本上就是守城。这里修一道土墙，那里建2个门。现在好了，去年啊，周总理一次就批了100万。保护莫高窟，100万呐、啊！ 所以我点名啊，要你们北大清华的人来做研究保护。来，进去看看。 哎。 神圣吧，伟大吧， 嗯，太伟大了，我都不敢大声说话。 我刚到敦煌的时候，在洞窟中看了一整天，兴奋的血液都沸腾了。 嗯，古人真厉害，留下这么好的雕塑，这么美的壁画，我也觉得热血沸腾。 可是敦煌之艰苦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。小凡啊，说句实话，这里的生活环境你能接受吗？ 嗯，厕所太远，晚上连厕所都不敢上，在屋里憋的呀，啊，恨不得立刻就离开这儿，真受不了。 难怪你一大早就往外冲。小凡啊， 嗯， 还有更让你受不了的，比如生病，特别是生疾病。 为什么？ 这里离县城很远，周围都是茫茫大戈壁。有一次啊，一个同事发高烧，我用牛车拉他进城，路上他含着眼泪说，所长，我不行了，我死了以后千万别把我扔在沙子里，请你把我埋在土里呀。 啊，那后来呢？ 病愈后他就坚决辞职回南方去了。 哦， 小凡啊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考虑考虑。 我也不知道，说实话，夜里我还在打退堂鼓，可现在一进洞窟简直镇住了，一下子就忘了生活的艰苦。敦煌真是值得来，我先选择留吧。 不着急，你考虑好了再做决定。 嗯， 不热爱敦煌的人啊，是待不住的。跟我来。 哎， 我再带你看看这个洞窟。 好， 慢点，来这边。 哎，这个窟真大呀。 东面墙上的这幅壁画我看过无数遍。 就是这幅连环画一样的壁画？ 对，画的是萨朵太子舍身四虎图，三位古印度太子出去打猎，最小的太子叫萨朵，他看见一只母虎躺在山崖下快饿死了，旁边还有几只小老虎嗷嗷待哺，萨朵太子就跳下山崖，舍身饲虎，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换来老虎生命的延续，后来成了佛。 哦，我明白了，萨朵太子就是佛的前身啊。 嗯，1943年我刚来的时候，张大千先生还在这儿临摹壁画，他对我说，要在敦煌待下去，即使不信佛也要把自己修炼成佛。 修炼成佛？ 对，这张萨朵太子舍身四虎图突然像闪电一样击中我，萨朵太子可以舍身饲虎，我为什么不能舍身侍奉这座伟大的艺术宝库？我要守护敦煌，用我的精力和生命延续他的生命。 没想到一幅壁画给了您这么大的力量，可是您也太苦了。 用一生持守自己的理想是常人体会不到的快乐， 不过也有点小小的遗憾。 什么遗憾？ 在法国生活十年，我特别喜欢喝咖啡，把咖啡壶也带到敦煌。可敦煌的水碱大，煮出来的咖啡啊是咸的。哎呀，什么时候能喝上一杯纯正的咖啡就好了。 把沙暴了，快洞窟的门都关紧，我上崖顶去检查防沙堤和防沙墙，看看有没有坍塌。 程先生小心。 我觉得常先生太了不起了。后来每当我动摇的时候，常先生清瘦的身影就会伫立在我眼前。三年期限到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跟老彭说，可他却从武汉赶来了。 小凡，哎，你怎么牵着骆驼呀？ 来接你啊。 啊，太好了太好了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真的骆驼。 研究所只有一辆牛车，今天到县城拉生活用品去了。 哦， 就请你骑骆驼吧。哎，上啊。 啊， 你也可以不上，回去的火车晚上就有。 哎，怎么想撵我？没那么容易。哎呀，这个，哎呦，这个骆驼可真高啊！哎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 来，我先上，看我的。哎，哎，该你了。 啊、好，看着。哎，上来了。哎。很简单嘛。啊，哎，小凡，你的额头怎么破了？ 哦，我们每天一早进洞窟，一天都不出来，昨天在洞里晕倒了摔的， 这 幸好没碰到哪个菩萨雕塑，就否则罪过就大了，不是们会心疼死的。哎，心疼雕塑不是心疼我。 你还笑呢。怎么会晕倒呢？啊，你病了？ 不是，估计是低血糖，在里面待了一整天，就吃了个馍馍。 看看你，看看，你真不会照顾自己，整天钻在洞窟里，是吧？也不给我写信了，啊？哎，小凡，你在忙什么呀？啊？ 哎，常先生建议我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搞时代分期。 嗯。 把每个洞窟的时代弄清楚，再进一步去研究它。你想想，700多个洞窟，一个一个的考察，做这些3年是不够的。 哎，你等一下啊，常先生，哎，是不是就是你的那个精神偶像常书鸿先生啊？ 是啊，他还经常请我们到他家吃饭。 真的？ 他做的红烧肉特别好吃。 哎。说什么？常先生和你想象中的一样吗？ 第一印象， 嗯， 那么一个大人物，怎么像个农民？ 其实我刚才一看见你也傻了。 怎么？ 北大女学生怎么像个女农民 啊？好啊，你笑话我。 不，哎，同事们问我啊，来敦煌干什么？我说。我来看飞天，没想到一下车就看到你牵着骆驼。哎，小凡，3年到了啊，你什么时候去武汉呢？我那些同事都等着见你呢。 我 怎么？哦，你想在敦煌骑个